我刚刚的这个理路哈，跟同学这样说明了一下，那同学大概了解这个故事情节。其实此时此刻，我就可以开始劝退同学了。就你有没有觉得终于学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哎，我倒不是说疯话呀，我觉得大概框架这样逻辑这样，甚至让你自习也是可以的。好，就是。因为有些同学不是来台湾玩，对不对？他是玩好啊，这是哎你，但是我这每次我这样说，人家就会说你是以退为进啊。那这个啊，这个其实我这时候已经没什么以退为进了，对不对？就是反正就这么多人嘛，这我再赶人也不会再有人忽然来参班了。那可是呢，我要说的是啊，其实这样子一个大概的逻辑框架，你了解了之后。其实中医是相当相当可以自习的。所谓自习，就比如说《伤寒论》啊，如果你要自习的话，这自习的方法就是你这个大原则晓得了。你看好《伤寒论》这个图忘了讲完它，就比如说《伤寒论》，它这个六道气场的能量从多到少，对不对？那这六经病啊，最剧烈或者是要好的时间，就对应着一天里面能量的多寡。比如说太阳病，它的高潮期就在中午。阳明病在下午，少阳病在清晨，然后三阴病呢，就占的时间带都很短，秘密的在半夜，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这就是一个，哎，这个的排序啊。那另外呢，我说如果可以说各位同学要退班就可以退班了啊，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学伤寒论，你当然把握好这次的30小时冲刺班，从头听到尾一遍也是挺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你将来日后还要慢慢精进的话，其实这个功课非常容易做的。就比如说太阳篇常用的方啊，什么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麻杏甘石汤什么什么，就这几个方嘛。那这几个方呢，你可以几个朋友啊，组织一个读书会，就是你们，我跟你讲，组织读书会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离你家近，就是每一个人出门2步路就到的地方。你不可以说什么我们组织读书会，然后这个同学从江苏来，那个同学从新疆来，就是不可以这样子搞啊！就是家住的近的3、5个约好，就在你们都最喜欢去的某一家咖啡厅，每个礼拜几约见面一次。那比如说我说这个礼拜我们的进度呢是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好，那就分成3个同学，这个同学就上网去百度。啊，我们台湾叫 Google 啊，就是桂枝汤，然后看看有没有哪个医生分享他用桂枝汤的案例，有没有哪个刚学中医的小孩分享他怎么样用桂枝汤，就这故事情节多多搜集个5个故事、10个故事，然后呢，你大概就可以归纳，哎，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桂枝汤用起来就很顺，对不对？所以你就这一组学习组可能有6个人，这个礼拜其中一个人负责桂枝汤，一个人负责麻黄汤，一个人负责大青龙汤。然后呢，约喝下午茶的时间，哎，每个人报告半个小时，把这个汤怎么用怎么用，他从这些故事情节里面分析到的东西讲清楚。因为我常常觉得，我学中医最好的方法就是教中医，因为你要把它讲清楚，你就把它消化完，对不对？像我当年那个2006、7年到2009年到2010年的《伤寒论》慢慢教那个课，基本上我那时候开课文宣，那时候教室也做得比今天还要满。那时候开课文宣的写法就是，各位，我自己想把《伤寒论》细读一遍，我要读书，请各位赞助我读书，我会每个礼拜向各位报告我的读书结果。就这样，就有100多人来报名。其实现在这年头大家都很慈悲，不是吧？就是这个，就是你这样子的话，一个礼拜3个汤，《伤寒论》常用的汤不过60个，常用的就60个。而且有好几个汤都是同一个系统的，就是差不多这几个汤，就是左邻右舍的，比如说3个泻心汤、3个栀子汤，都是同一个系统的，可以一次处理。所以加加减减，你需要用功的汤，甚至讲严格一点，有生之年用得到的汤，大概就是50个加2、3个特别案例。所以就当它50个汤好了，50个汤，你看一个礼拜处理3个，那50除以3，17个礼拜。打完收工，是不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得非常的好。你的读书会 六个人也可以，三个人也可以，主要要挑你觉得看得顺眼的。然后呢，但是呢，除了要容易聚会之外，另外就是有一个要点，就是要重罚。就是这个读书会呢，有谁忘了准备功课，或者有谁迟到，都一定要请吃大餐。啊，什么东西？ 好可怕，没错，对。 什么？ 最后会变聚餐会。 就是啦、啊，哎，你变成聚餐会，吃得开心，你也没损失啊，对不对？没事急着生病干嘛？就是，所以这样子的话，《伤寒论》十七个礼拜可以练到非常精湛。对，那至于这个图表呢？哎，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画面让我曾经很感动过，就是比如说2013年下旬吧，那个时候就照中医的那个计算年月日的那个五运六气啊，就是2013年下旬呢，哎，好像那段时间特别容易，就是人会比较容易啊，肺部啊有积蓄一些热，就是容易有肺热的情况。啊，当然这五运六气交或不交都无所谓，就是反正你不要用算的，你自己病了也知道嘛，对不对？那这个，然后呢，2013年下旬我提到这件事情了，那我自己班上的同学呢，哎，过了几个礼拜呢，就会开始分享一些他们的故事。那比如说我说肺有热啊，而阴虚有点咳嗽这样子，看起来很微微的这种病，那我们就想到这人可能是肺阴虚或者有点发炎，对不对？甚至是他里面有痰，那还有一点阳虚阴实，什么都有可能。然后那段时间呢，哎，同学他们就会分享说，哎，老师啊，不要说老师啊，就同学举手跟大家分享，他就说，哎，我这个肺不舒服哈，哎，哦，不好意思，王慧姐睡觉了。王慧姐，你记不记得那时候2013年秋天的时候，你说怎么样怎么样，后来用到桑菊饮的，你记不记得？ 桑菊饮是 雅婷学姐讲。雅婷学姐讲。他怎么说？ 他用，因为我不太用桑菊，所以我不太清楚，不是那个路数，我是从那个就青豆救背散跟那个白虎汤那个系统。 哦哦，你是那个故事，对，就是同学会各乐捐一个故事来，就比如说， 还有竹叶石膏汤。 竹叶石膏汤，比如说，就比如说啊，我觉得这个肺燥燥的，有点想咳啊，肺热烘烘，燥燥，有点想咳。那你基本盘你会先想我要清热而润肺，对不对？就用清燥救肺汤打头阵好了。那清燥救肺就是有一点润有一点凉，对不对？然后呢，可是你吃了这个清燥救肺之后呢，发觉说，哎，好像有就比较润的感觉，比较不那么干不那么渴了，可是呢还是稍稍的不舒服，那你就知道这个药怎么样，够润但是不够凉，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偏一点点，再开一点点这个清肺热但是润少一点清热多一点的竹叶石膏汤，对不对？哎，就平了。或者有人呢开清燥救肺汤打头阵，然后发现开了之后，哎，依然是想咳，那就依然是想咳，可能是有热邪闷在肺里面散不出来，那要把闷在肺里面的热邪散出来又能够凉润的药叫做桑菊饮，有桑叶也有菊花。于是有的同学呢就接续着吃一点桑菊饮，哎，肺就舒服了。然后呢又有的同学说，哎，我这些药吃着吃着到最后肺居然都觉得还是很干不润，到最后他吃到这个很润肺的比如说补肺阿胶汤，哎，他的肺舒服了。你有没有发现就一个肺有点阴虚，对不对？你就变成可以随着吃药的药感左挪一挪右挪一挪，哎，偏热的挪这里一点，偏润的留的，太干怎么样，太湿怎么样，就只管一个肺阴虚，你会自然而然找得到，就是一本方剂学。比如说我们随便对面的那个中医书店，什么致远书店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好用的方剂学，在大陆啊，是淘宝网买的话是四川的那个陈朝祖老教授的中医治法与方剂。我跟你讲，陈朝祖老教授的这个书哈，把这个五脏六腑阴阳虚实，把这些各种的方细细腻腻的分开，这本书你从头读到尾就会觉得无聊死了。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哎，你自己是要治一个肺阴虚，你要左腾右挪一下的时候，这个书就好用。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哎，这样子你就知道凉药多一点，那个热药多一点，那个润一点，那个怎么样一点。哎，这个餐一点补肾，那个餐一点补脾，对不对？你自己在治一个这个肺不舒服的那个温温吞吞的咳嗽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腾挪。然后呢，台湾的话有一个台湾的知音出版社啊，跟大陆签合约，出了一本知音出的，这个也是对面那个什么重庆南路上对面什么大方致远书店叫他订货，可以整批订过来的，还蛮大本的，你们大陆人搬得动吗？啊，知音出版社的这个王绵之教授主编的方剂学，像这种基本盘的东西啊，你要拿它来左腾右挪一下都很容易。于是呢，如果你能够哎，就在这种家常之中的小小调理一下的事情里面，哎，我今天顾个脾胃，哎，他的脾可能太湿，整个人软瘫瘫的，哎，沉重软瘫瘫的，我给他开个平胃散去脾湿，哎，好起来。那或者是他觉得哎，那个脾湿伴随着什么消化什么不上，我会想说哎，有个孙思邈的真人养脏汤，哎，或者是有一个这个阎用和啊的这个寄生方的石皮散。就是这样子左腾右挪一下，哎，你又开始觉得这几味药啊，这个哎，这个药这个方子多这么一点，这个多那个一点什么，吃起来滋味就是不同。如果你真的是对中医有兴趣的人，非常容易在这个地方发展出美食家细胞。这个你懂得这意思吗？对不对？就味道挑精一点嘛，是不是？所以就这个版图，哎，你每年每月每日就是差不多照这个大格局，让人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我跟你讲，五运六气这样子，阴阳虚实这样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大概日常生活就这样子依这个原则去感觉去吃，两三年之内你用药的那个药感之精准，可以精准到吓死很多名医。听起来很合逻辑，对不对？一点都没有什么不难很难理解的事情，就是你天天，如果你每一个月都一定去找一家牛排馆吃牛排，你过了三年，你对牛肉的挑剔程度会吓死很多美食家，这可以理解吧？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中医的，就我们这30个小时的冲刺课冲完了之后，你要再冲什么，我也觉得不要冲了，就继续日子这样过着，这过着就可以精进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听起来是很合乎逻辑的，对不对？并不需要我花什么力气说服你相信这件事情，这是很普通的。那至于说 我姑且说一说，这也不关系到这次的课的事情了，就是如果你要我姑且说一说啊，如果我们这个课有未来的话，这是一个 big if， 就是如果有未来的话，我是希望我们就是人生就此见一见，以后就再也不见了。好，就是那这个如果还有未来的话，我会觉得我们这个课的未来，我想要玩玩看的东西是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的礼拜二的晚上，那也是希望大家不要来，但是开放旁听。因为你们如果真的来的话，我真的会被隐隐重拳的痛殴而死。因为他非常讨厌我造成已经在台湾上长期班的学生的权益受损。 你好伤他们的心 啊！ 对对，如果很挤的话， 对，很挤的话，就是他们会就是已经非常保护我的那个长期金主。就你们这种偶尔来一下的，万一把长天天来的那种气走的还得了，对不对？对，就得不偿失吧。那这个。但是呢，我两个礼拜晚上我会陪伴各位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课有未来的话，如果我们一两年之后还要再相遇的话，那个时候就希望是，哎，比如说你自己身体不舒服，你家谁身体不舒服，全部人一家老小都带来，然后呢，你呢帮他把脉，然后你告诉我你觉得这脉象是什么，然后你觉得要怎么开药，我在旁边跟诊，我跟你的诊，然后来陪你想。这个状况可能怎么设计这个疗程会比较好，那这个未来的可能性的对我来讲它的快感在哪里，我说我现在这个三十小时冲刺班的快感是在于 我觉得就这样子平平实实的三十小时的课，应该可以帮同学打下蛮可以用的基础。这是我觉得这个课的快感。我会觉得，如果是你没有学过中医的，这样子玩过三十个小时的话，基本上可以上手了。这是这个课的快感。而下一个课的快感是下一个阶段的课的快感是在于，其实我们在学了中医以后，要帮别人看病，最痛苦的点就是我发现我居然需要说服他，对不对？就是花这个力气，让人觉得台湾话怎么讲 ？Very 干屌。 台湾话没有 very 两个字， 就是 very 是你家， 就是非常让人不爽快。那可是如果你带来这边这个家人或者你要看病的人，对不对？我们这样慢慢聊，慢慢聊。当然你会说，这一个人，这一家的一个人就占了我大家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时间。我跟你讲，没关系，全世界的人呢、啊，生的病都差不多。你看人家家生病，自己家也会会医了，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慢慢那样子拖着摸着，因为我跟你讲哦，一般医生去给病人看诊，通常啊、哦，会觉得很讨厌的就是。每一个病人我都要叮咛他要这样要那样，他一转头忘得干干净净，对不对？叫他不要吃西瓜，每天给我吃三个木瓜，对不对？就是什么东西都来，对不对？到最后都说你医得不好，是不是？所以而且呢，如果你是看诊的医生哦，很多药不能用，比如说哎，麻黄汤、大青龙汤对到症都超有效，可是你不敢开，因为我们健保中医，你开麻黄汤，他拿一个礼拜药回家，他今天吃两口就好了，剩下放冰箱，下次小孩子还给他吃，小孩生病又给他吃，说妈妈上次吃这个超有效，这叫吃好到香报，对不对？然后呢就把人家毒死了，是不是？这种药就是有病治病，没病杀人，对不对？所以就很多方子，你是开业中医也不能开。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主要是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太短，你没有时间让他了解，也没有时间教育他。可是如果有这种大家来你帮谁看病，我们大家陪你看病，这种鬼混鬼混的课，基本上就会有一种什么宗教团体效应。就是我这是白话说，这直说了，对不对？就是应该说我陪，因为我看病的病人啊，其实会作怪的人真的不多。因为啊，我看一个病人平均花两个小时，就是慢慢聊，慢慢聊。那这样子慢慢聊的过程，会让对方越来越能够哎了解说，哦，我这是人生故事前因后果，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今天这样这样这样。那你这开药的建议是这样的，那他的整个前因后果跟开药的思路跟逻辑，跟这个药可能有效也可能没有效，种种事情他都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说服他，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就会觉得，哦，大概这样子，那我了解了，那就不然试试看嘛，或者再不然我不要吃，这都很简单的就可以做决定。就是情报不足的时候是最难做决定的，就是情报充分的时候就很容易，人就会心里头很踏实，很容易做决定。就是越有具体的事实越多的时候越好做决定。所以我会觉得下一个阶段，如果有下一个阶段的话，就是礼拜二晚上来，如果同学愿意来玩玩看的话，但来玩的话你自己就要捐躯，就是你要让别的同学把你的脉，然后别的同学当然今天还是初学者，对不对？但是晚上有一些已经学了一段时间同学在那儿嘛，对不对？就是好歹可以就大家聊聊聊聊，然后来，因为这礼拜二的课只是玩而已，等到大家学好一点再来那样做比较有意义。就是我来跟诊的陪伴各位的临床能力，那是这个课的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啊。那这个目标将来哪一天会再实现，就以后再说嘛，对不对？就是说不定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哎，你们觉得差不多可以进行第二阶段的训练了，你们在写电邮给丁助教说，哎，我们也想来聚一聚玩第二阶段的课了，那那一天来了再说嘛，永远不来我也不会等。那这个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个人以为啊，就是我这样是在非常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自恋狂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是我个人以为哈，这个现在大陆有那么多的人，就是中医这个市场是做不完的， 就是，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教的中医的医术是非常容易复制的，就是我的教学的内容是，你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抄给你的什么晕眩就这样医的这个小纸片，对不对？那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刚刚又什么什么胆结石这样医的小纸片，你收集一个这个五个十个小纸片，你就山寨版给别人这样子，就是非常容易复制，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子，我教你，你再盗版教给别人，怎么样手把手这样来一下，大概很容易就可以全民中医化嘛，就是大家都很轻松的就可以学会怎么样这样日常生活里面保养。所以我觉得，因为前一阵子好像说大陆有朋友跟我讲说，因为国家有一些重要的人才因为身体不好而过世，变成当局相当的注意说如何能够保住这些国家骨干精英的性命的问题。那这样的事业，我就觉得各位同学，你们就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是不是？我想太多了，对不起，发梦啊，我对不起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说真的，我们中国人哈，觉得你中医虽然不是学的那么的逻辑清晰，也不是那么要紧。就像清朝就有个江寒敦啊，外号又号江笔花，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笔花医镜》，就是因为其实大部分从前的医生都是贱医，就家里面相传，你知道，爸爸教我开白虎汤，我一辈子只会开白虎汤，就这种感觉，就是大家都不是很会开的。那所以呢，这个江笔花就照这个结构啊，其实是什么叫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就是张仲景的医术的起始是先用这个六气的观念来看待人体。那这个五行五脏的话，张仲景的书的另外一半就是伤寒杂病论嘛。六道气场的事情是伤寒的事情，那杂病的事情就是五行生克的事情。那这个张仲景的五行生克，不要说张仲景，黄帝内经就有。那这个五行生克啊，它张仲景之后是华佗派非常强调这一点，然后华佗派之后孙思邈也非常强调这一点，唐朝孙思邈之后呢，金朝的张元素也非常强调这一点。那这三个基础打下来之后，其实分五脏，然后我刚刚讲的什么肝阴虚啊什么的，分阴阳虚实这样的用药归类，比如说你像肝阴虚肝阳实什么的，刚刚如果你画出一个差不多什么，不要说阴实化火太难医了，不要医了，就画二十个格子好了，不要画二十五个了。这个东西，然后你用刚刚我说的那什么，哎，今天肺比较干燥，比较热，比较咳嗽，这样子东一点西一点，这样子腾挪，这样学好，这不难，对不对？那如果你基础要更简单的话，就是这个江笔花他就做一本书啊。其实这本书不是什么太神医的书，但是如果你完全不会的话，就照这个书开药，居然治愈率还有六成呢，就是。我跟你说，中医真的是轻薄短小非常好学的东西，性价比很高，就是然后呢，就是这本书，对不对？他就应该台北也是到处都买得到吧。就比如他说肾脏，对不对？如果是耳鸣的人应该是肾血虚肾火旺，所以呢就补肾血降肾火，用六味地黄丸加一点牛膝跟知母这样子。然后呢，耳聋的人呢是又虚又塞住，那六味地黄加枸杞加人参加菖蒲加远志，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是不是？就一条条一句话一句话，那你就，他就说这庸医嘛，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庸医其实不要说是庸医啊，西医也是一样，就是像西医，对不对？他搞的这样子搞来搞去的是什么？诊断。那开药的时候不过就是药商会送来一本手册。他从里面勾一勾，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你那差不多大搞而测搞到最后这边手册，你这样子看着勾一勾，哎，治愈率50%以上有了啊。那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子这本小小书买了，那玩着玩着玩着，基本上也能开业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学中医它的简单的部分。那再来呢，我本来说要不要开始就讲伤寒论，我想也不要，我现在既然都已经讲到这里，今天大概情报量也够了，那我们就来讲中医艰难的部分好了啊，来讲一点医哲学啊，反正只有在20几分钟就下课了，难也难不死你了，大家一咬牙一口气就憋过去了啊。这个对我来讲，我个人有趣味的医哲学， 我跟你讲啊，像我们这种中医控哦，就总会有一些所谓的阿宅的私房玩物。阿宅听得懂吗？ 听得懂。 阿宅的私房玩物，但是阿宅的私房玩物呢，其实跟医术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像我在大陆的好朋友，我的徐哥哥徐文斌老师，他呀，在我去他的那个学堂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那个厨师做的饭，所以我到大陆都喜欢去他那边吃饭。那去他家蹭饭的时候，大陆人就说蹭饭嘛，对不对？去他那边蹭饭的时候呢，他就会跟我交流一下他的一些医理跟观点。那对我们这些中医控、中医宅来讲，聊这些东西是很有乐趣的，你知道？但是呢，对临床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啊！所以我说到了医哲学，就是我们这种阿宅关起门来的趣味感。但是不是跟临床很有关系的，像有一次徐哥哥呀拿着《黄帝内经》啊讲了好几条，说阶梯啊你怎么看，我说不必看啊，临床又没有遇到过，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他还在沉吟玩味，非常愉悦。我不会说那个愉悦是假的，我也有我的沉吟玩味非常愉悦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五行的属性啊，这个五跟六这个东西啊，同学有没有一点点这种哲学领域的好奇心？就是为什么这个图表是五行金木水火土五个，这个图表是六个，多一个火，对不对？然后这个为什么人的系统要用五的系统、六的系统来分一遍呢？而且在这个系统里面，你看它的这个水气啊，太阳寒水之精，你看足太阳膀胱经是膀胱，对不对？手太阳小肠经是小肠，所以膀胱跟小肠都是属水。可是这个地方呢，心乃火脏，心与小肠相表里，心与小肠都是属火，那小肠到底属什么呀？是不是报错户口的私生子啊？对不对？就是你有没有这种疑惑？对不对？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就是人体是两个重叠的系台，就是这个系台是这样子，就是这两个，这个五号剧场跟六号剧场都有戏在上演。那这个演员呢啊，比如说大陆现在谁红啊？啊，好，范冰冰在这个戏叫做武则天，在那个戏叫做金锁。哎，你知道这个感觉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同样这个脏啊，这同样这个脏这个腑啊，它在干嘛？在嘎戏。哎，所以这个感觉，但是这东西有一个数学，当然这数学要讲的再诡异一点哦。六这个数字，就是我们前期文明啊，有所谓的六芒星文明跟五芒星文明的差别。这个是这时候要讲吗？这是六芒星文明、五芒星文明，就是我们如果看中国人的古文献啊，会可以发现，就光是一个中医这个学问框架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就是一种语言叫做 program， 一种语言叫做 code。 就是 program 的中文叫什么？程式。 code 叫符码。那这个program 的调性跟 code 的调性啊，比如说张仲景的《伤寒论》的书写是：你感冒了，我就要问你，怕风还是怕冷？怕风选 A， 怕冷选 B， 怕风用桂枝汤，怕冷用麻黄汤。那你怕风又可以让你选有咳还是没咳，咳嗽加厚朴杏仁。胸闷去掉芍药，然后那个，如果你又怎么样又怎么，就是然后呢，怕冷又出很多汗加附子， 就你看到没，它的整个逻辑是不是像是一个电脑程式的跑法？那另外有一种，那叫做 code 系 ，code 就是符码。比如说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都是象征符号。像你想想看，我说这个藏属金，金是什么东西？金是什么东西？我跟你说，中国人的符码是，比如说一个符码，比如说金这个符码里面是有包含大量的情报的。比如说金，中国人的注解叫做荣平；木这个符码呢，叫做勾芒，或者叫曲直。那荣平也可以叫什么从革，这是中国人的五行注解吧？也就是说，它虽然说金这个字，可是它其实背后有别的含义，就是阴跟阳这些能量的状态。那荣平从革勾芒曲直，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调性，就是都是相反的字。荣就是比如说勾是弧形，芒是直线，对不对？曲是弯的，直是这样，对不对？然后从呢是顺从，革呢是改掉，那到底是要顺从还是改掉啊，对不对？所以木这个符码的意思呢，讲白了就是用相反的东西让它变得更强。什么叫相反的东西让它变得更强啊？如果用大楼的结构来讲，你想想看，如果我要盖一个101大楼，我总不能一根钢筋上面再叠一个钢筋，这样叠叠乐吧？这样能叠到几楼啊？你必须要有不同方向的钢筋来杠它，它才能够支撑得住。这叫用相反的东西让它变得更强。那道家思考是特别强调这个东西的，就像你看这个小孩子在这个橱窗看玩具，你不要跟他说任何话，他看饱了想吃饭了就会回头回家了，但是你跟他讲不准买，他就在地上打滚，如果非要买，用相反的东西会使他更强，这个叫做木气。那荣平呢，这个精气呢，就是用相同的东西来消灭它。哎，什么叫相？这东西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属于精气的药，就比如说麻黄用在肺，这个肺有郁闷的邪气啊，你想要把它推出来散掉，那麻黄就帮它推帮它散，就推掉了。那如果是比如说木气的药的代表，比如说《伤寒论》的厥阴病，这个人阴阳分裂，那你用了很酸的药，像是酸梅，那他就把他的阴跟阳粘在一起，这个人的底子才能稳固。这是金跟木的不同。那么，那就是木的那个画面呢，就是这样子，螺旋状的东西。所以木气的代表是什么药？羚羊角，这个样子的。那金气的代表呢，都是平行线。比如说生石膏是平行结构的矿物，这个药是非常代表精气的药物，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到有些药是怎么走，横走直走，跟这个五行符码是有关系的。那荣平用顺从的方法消灭它，这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我的朋友啊打电话给我啊，他大概是要来乞讨爱的，当然我没有了解他是需要爱的，他说解忠啊，他在哭，哎呀，我好难过啊！我今天在公司啊，怎么样怎样，很笨啊，捅了一个娄子啊！我也觉得我很差劲啊，我的老板也觉得我很差劲啊，怎么办啊？我自信心都丧失了呀！你要怎么劝慰这位可怜人呢？我说，你觉得你很差劲，你的老板也觉得你很差劲，我对两位的高见是完全的认同。然后他就咔嚓就挂电话，用相同的东西来消灭他。所以这就是奥妙无比的中医哲学的一部分内容。那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叫做符码。所以但这个符码呢，像我们的道家的语言是一个高度符码化的语言，也就是你看庄子要说什么话也不直说，对不对？都用个故事来包装它。 你必须透过象征符号的这个故事去了解他真的想要说什么。那这个符码跟城市的一个交接点，比如说中国人的那个文化的那个原始画面啊，就是一个交缠在一起的两条蛇，一条蛇叫伏羲，一条蛇叫女娲娘娘，对不对？那伏羲是男性的，女娲是女性的，而女娲的代表象征物是什么？天破了一个洞，他炼了五色石补天，对不对？那五色石金木水火土，这是所谓的code系文明的特征。那伏羲呢，他是创造了二元敬畏的易经。那易经虽然它本身是一个表征性的 code， 但是它其实是各种 program 的原始码 source code。 所以中国人的那个文化基盘就是这两个不同调性的东西在互相纠缠的一种文化，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文化称之为中。就比如说，如果要说中国人的医学的话，哎，皇帝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教你怎么用药物、用针灸让人变得健康的老师，这个叫什么？岐伯天师，是不是？可是皇帝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是有一个女的，用上床的方法帮助人得到健康。这个，所以《黄帝内经》的反面叫做《素女经》。那《素女经》就是前期文明的这种原始部落的这种女祭司长的文化的一个残留，所以也是这一期文明是一个过渡的，就是从一个 code 系，那处理 code 的东西是人的右脑，处理 program 的东西是人的左脑，就是一个从右脑型的文明过渡到左脑型文明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右脑型文明过渡到左脑型文明的这个过渡啊，你也可以这样子看，因为这个过渡很可能是外来的，就是中国在一万年前说是开始有文明，但是一万年前这个时代可能是更早的其他的所谓的超文明的结束。就比如说，可能有没有可能一万一千年前有沉掉过一个叫做亚特兰提斯的大陆呢？有没有可能在一万四千年前的所谓阿梦这个大法老王的时代，埃及真的有过超级文明的？就是这些的痕迹，你都会一再一再的在中国的传统的东西里面看到。就像中国人的这个五行金木水火土，其实是不是在印度婆罗门教的系统，甚至更早的希腊系统，也有所谓的四大元素地火风水，或者是五大元素地火风水空，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类似的传承。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故事啊，会说，就是有些故事是这样讲的，比如说中国人的道家，我们会认为中国人的道家的仙道的来源是来自于一个诛仙元母，就是所有仙人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叫做西王母娘娘，她的所在地是昆仑山上面，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次元裂缝吧，走进去人就会神隐掉了，那个地方里面的一个空间是西王母娘娘的所在地。可是西王母娘娘的守门人跟西王母娘娘的长相，其实记载的样子都是什么？人面狮身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那人面狮身兽在希腊神话里面，因为我为什么要希腊神话，就是可能有更西边的文明啊，经过那个古老年代的希腊跟意大利那一带传到我们这个东方来。可是传来的过程，因为那个时候希腊跟意大利那一带都太蛮荒了，所以很多符码在那边会变成故事。那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就会说，人面狮身是一个谜的守护者，就是他的意识是人面狮身是由谜所构成的，就是所有的宇宙的秘密都在他的眼神里面，如果你被那个人面狮身的眼睛看到的话，就有解不完的谜题，这辈子就忙不过来了，头脑就宕机死掉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道家的这个西王母娘娘的这个母体也会认为说，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符码的背后有很多很多宇宙的真理，如果你有办法解开这些谜，跨越了这道门，你说不定可以看到宇宙的真相。这是符码文明的一个象征性，但是我们中医药的来源可能也要谈到古蜀国文明，就李白的《蜀道难》里面说的什么，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就是有一个四万八千年的文明在四川，那其实已经挖出来很多东西了吧，对不对？那个蚕丛及鱼凫它的那个样子呢，是鸟头人，那你要找鸟头人的神像，那东南亚还有呢，对不对？凤凰神卡鲁达之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它，而且这个蜀山系的文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中药里面有一味药是非常不自然的东西，就是附子。附子呢，就是它要有效，你永远要用人工从它原生的地方拿到低的地方来种，然后种了之后，第二年再种就没有效了。也就是这个药一开始的天然产的东西是没有药性的，那一开始天然产的东西没有药性的话，那第一个吃附子的他是吃什么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就是好像是人类先设计出来才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是中国人说药物从西方来，而那个西方的轨迹，因为很多药物都是只有蜀山那一圈有产的，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特殊的来源，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流变啊。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去找符码系的痕迹，那透过这个神话的地带，会觉得符码系的痕迹是通往14000年左右的前埃及文明。甚至你去看想想看啊，前埃及文明的那个法老王啊，说他的那个头像在现在的那个埃及遗迹里面是鸟头人，对不对？那鸟头人，我们中国人的古蜀国也是鸟头人，对不对？那环太平洋的印第安人也是喜欢把羽毛戴在头上，就是那个鸟头人的样貌是一直在这个环太平洋的东的很那个遗迹里面会出现，古文明里面会出现。那这个 program 系的东西，如果你顺着西方的那些神话的符码去找的话， program 系的东西会找到的地方是11000年前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也就是这个 code 系的环太平洋系的所谓的前文明，就是右脑型人类的文明，很可能是有一个在太平洋底下到印度洋之间有一个更早的地方，叫做木大陆的地方，就是环太平洋的那个文明的源头木大陆。木大陆可能还剩一个角角吧，复活岛有那个大头像的那个东西。然后城市系的文明是指向于这个亚特兰蒂斯，就是每次读伤寒论呢，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当初有个亚特兰蒂斯文明的话，你呀、啊、今天感冒了就去一个机器前面，然后机器就问你，你头痛还是怕痛还是怕冷，然后按按按按按，像打电话一样，噗，柜子上喷出来，这种感觉啊，就是。然后呢，像希腊神话里面的医药之神是阿波罗，对不对？那阿波罗的医药的象征是两个缠绕的蛇，是不是？所以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曾经有过个掌握这样的能力的人，比如说从前，比如如果14000年前的古埃及啊，是一个能够发射火箭到火星去的文明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有个太空总署的工程师啊，退休啦、啊，就到原始地带去旅游观光啊，然后经过希腊、罗马那种地方，看到这些原始人好笨啊，连个感冒都不会医啊，然后呢就教你们怎么医感冒，然后呢那些人看到那种埃及人的那个服饰啊，什么羽毛头啊，什么什么两条蛇啊，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神的象征物去了，就是从我们中国人的文明轨迹里面可以，然后会看到很多很多跟那个西方文明就跟太古文明有关系的东西，而且还会经过希腊罗马，就是那些象征物你在希腊罗马的神话里面都会找得到相对应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如果你要我用我的字眼讲的话，就是它的波长是有一样的味道的东西。那我这边要讲的是，因为明天的第一堂课我能继续把这两个图的那个 哲学结构把它拼凑完。但是呢，我们讲这个两个图的哲学结构，比如说我随便讲一个福马啊，好比说我们中国人啊，我把话说从头好了，比如说我讲这个五的系统跟六的系统，然后再要把两个系统拼在一起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三的系统。我们中国人称这个三的系统叫开和疏，印度人叫做什么？印度人的宗教叫做创世神、破坏神、调和神，就是正力、反力、调和力，对不对？然后日本人叫做天上到地下有三根柱子，当然这个日本古神话的三根柱子在印度教的系统里面也有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三这个数字。曾经大陆的在大陆玩的时候，徐哥哥问我说，哎，杰迪，三的数字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呀？这就是所谓的阿宅型的问题啊。然后呢，我就回答，三的意义在于五跟六乃得于调和。他就露出了阿宅满意的笑容。这种话你们一般人需要听吗？对不对？就是很，就是非常宅的话哎，就好像我们那种卡通漫画阿宅哦，就看每一集不同的卡通都知道原画师是换了谁哦。但是这种事你们需要知道吗？你们看剧情就好了吧。对，就是，这是异于常人的奇怪的品味。那像这个，刚刚讲到风木勾芒，这个风木勾芒之气，它的这个象征物啊，所以明天的课一开始先把这个三如何调跟五跟六，如何调和五跟六这件事情先讲完，就是一哲学不关系到艺术的进步啊，只是好像既然学了嘛，就是我跟你讲，中医的好玩是这样子，学临床是最容易的，学基础理论是最难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中医是一个基础理论最艰难而临床治病最容易的学问，也就是屋顶在最下面，地基在最上面的一个奇怪的建筑物。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两头讲讲，我自己还觉得蛮有一点这种乐趣的。所以我跟你讲哦，从前我在大陆要开课的时候，人家就会说，老师跟你学伤寒论真的需要有中医基础。我听了我吓死了，我觉得中医基础比伤寒论难一万倍。中医基础是最难的，这个缠论开药治病当神医是最简单的啊。这个就因为中医基础是所谓的符码背后的本意是什么，就是如何我们要跨越真理之门，看到事物的原貌的学问，那个是最难最难的东西。像我们说这个风木勾芒之气，如果说西方神话学里面风木勾芒之气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风木勾芒之气在中医学里面是阴跟阳要靠这个气粘合在一起，这听得懂对不对？那所以中国人的五行象征符号，比如说讲到风木之气，什么叫风木之气？那比如说风木之气它的象征物的气味是骚味，那你想想看什么叫骚味，就是我们这里跟这里的味道，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风马牛不相及，就是马在发春的时候放出来的费洛蒙，牛不会轻闻了疯掉，对不对？这是，所以就是说，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味道来象征这件事？因为这个味道是要阴跟阳去交合的味道，你懂吗？就这个象征物是跟着这个东西，相反的东西合在一起会变得更强，就是这个元素它的相同的震波的东西就归类于这个符码。那这个能量呢？如果放到神话学里面，比如说曾经有一个海里面诞生过一个女神，这个女神一走上陆地，就草木蛮生，就草木这样的卷卷的，我们这个中国日本叫唐草纹，就立刻就长出草木，然后呢动物就开始相爱而交合，这个女神叫做 Aphrodite 或者是维纳斯，对不对？那维纳斯在神话里面是怎么出现呢？是天神跟地母的小儿子拿了大镰刀把天地割开，那天跟地连接在一起的最后一点点的连接掉到海里变成这个女神的。 所以这个女神的象征意义就是阴跟阳分开的最后那一点点连接，所以她的象征物是要交合阴阳的，对不对？而这个女神的属性相反的东西透过她得以调和，她的属性叫做什么？她是美神，她是爱神。然后这个美神跟爱神这个元这个符码元素遇到了什么呢？我们这期文明是一个用左脑的机心的文明，我说前期文明是野心文明了，遇到用头脑的机心文明，那这个美神爱神他有一个老有一个老公一个情夫，老公是火神，情夫是战神，就是用头脑的人就会有机心，有各种科技发明，那是火神的事。用头脑的人会有好胜心，要赢别人，那是战神的事。然后爱跟美的能量遇到了机心跟战斗的意识的时候，生出来了一个富不祥的孩子 Eros 或者叫丘比特，性欲之神。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完全的合乎中医医理的，就是它这个东西都是符码上面的，就是我们看中医的符码也是哦，木风跟木什么克什么，动了相火什么什么，都是这个东西，就是是一样的东西。那然后这个维纳斯代表的这个风木之气，这个三的数字，如果你要再说的话，这个三的数字在中国道家的符码是什么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这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但是原来这个宇宙是无形的，是纯粹的意识，这是一。然后这个纯粹的意识有一天具象化出来的这个有形的世界，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二。然后有一天这个无形的意识说，我想要派一个什么我的分身拿下去有形的世界踩一踩地气，让这个二的世界能够有不同的东西，能够成长茁壮，所以他就划分出来他的分身，那个三叫做人，天地人为三才。那人这个象征物呢，就是一半是宇宙的意识，一半是物质的构成，他负责把这个地球踩来踩去，创造东西，发明东西，让地球有光。那于是呢，怎么三生万物呢？根据徐哥哥传给我那本什么道家黄帝内经里面的说法呢，大概是上帝说，人你去地球踩一踩，帮我把地球踩醒过来。那这个人就说，要我去可以，我要薪水。什么薪水啊？我要吃猪排，好好造猪给你，造猪给你，还要吃牛排，好造牛给你，造牛给你。为了人要出差，所以什么万物都造出来所以人是天跟地阴跟阳的调和者，而这个东西也是在这个符码系统里头是这样看的。那至于阴阳的调和，还有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中药有一味药叫做半夏，半夏的效能是把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那它的药性的这个效能叫做由阳入阴，还是由阴入阳，反正就是交通阴阳的药性。那交通阴阳，所以它生长在夏天之半，对不对？那这个夏天之半的这味药呢，就跟一个东西有关系，就比如说西方的文明里面有一个跟这个半夏相同颇长气味的东西，叫做 Halloween。就是啊，一年里面有这么一个日子，阴间跟阳间靠得最近，那这个鬼节，可是你会说鬼节跟夏天之半好像差很远，对不对？其实不是很远的，是这样子，现在的西历的十月不是是 October 嘛，对不对？那 Oct 这个 OCT 的头是八字头，就是什么章鱼叫 Octopus， 八度音阶叫什么 Octave，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八字头，就是这个十月原来是八月的，是历法改变推过去的。那就像耶稣很可能是生在十月不是十二月，因为耶稣出生的时候他爸爸拿出来献宝，十二月的话小婴儿会冻死，好像这个之类的，就是历法是有推移的。所以这个西方的 Halloween 的时间原来就是东方的中元节的时间，就是这是同一个时间。而这个时间呢，在古代的欧洲其实叫做五月节。那五月节是干什么的？给男女办杂交派对的。所以就是阴到阳，夏天的正中央。那等到这一世代的文明 啊，基督教文明起来了，这些过去原始的这个习俗都不能有了。就是你看交通阴阳，五月的杂交派对，像那个有一个英文歌舞剧叫做 Camelot， 亚瑟王那个兰斯洛是信基督教的来了，他发现亚瑟王的那个皇后啊在带着那些宫女开五月节，他吓死了，说怎么这么淫荡，那那个歌就叫做淫荡的五月嘛，啊，那个歌舞剧。那这个那后来到基督教文明掌控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五月节就不可以有了。可是呢英国人呢，比如说莎士比亚有一出戏叫做仲夏夜之梦，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土豪财阀，啊，那个土豪呢他要嫁女儿，然后呢他希望他的女儿早生贵子。那当然的英国人有那个五月节的传统，但是他不能明着来，因为教会不能容许，但他希望给他们催情，让他们好好的生孩子，所以就重金礼聘 Shakespeare 去写一个能够瞒过基督教廷的戏，来重现那个五月节的能量，用来催情的一个戏。所以就是大概这样子，东一点西一点，就是这个符码的世界是无所不在的。就我们讲到中医的时候，就觉得你从各种东西都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波长，就是类似的波长。已经超过下课时间了，我还带到人去逛街了，他说明天再继续把这个五跟六用那个三拼在一起啊，把这个阿宅的恶趣味完成了。